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话新闻。 各位，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话新闻，我是樊素。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这也是我们三 D 话新闻历史上，非常少有的一种格局哈。同时两位嘉宾，而且呢都是跟香港有着不解之缘。香港问题，这两位呢可以说在网络上有着极大的发言权。我们来听听他们的声音。第一位是前《明报》记者许纪。 哎，大家好，我是许纪。 嗯，现在的身份是 就是一个吃文化饭的没文化的人吧。 太谦虚了。好，另外一位在网络上大家可能都听过他的名字哈，或者翻看过他的微博，叫做中流青年。现在呢国内呢是有一本非常棒的杂志，也是给他做过一篇特稿，他终于是以真名来现身，叫做许之行。欢迎你。 大家好，我是许之行。当然一般来说网络发言的话都是用中流青年这个名字。 中流青年。好，在微博上两位其实都是特别受欢迎，尤其是在四月份香港那个所谓的小童的便溺事件，两位呢都跟尿扯上关系啊。一位呢是写了一篇在香港上厕所的指南，另外一个呢是写了一个巡厕攻略，是吧？ 是。 我现在问中流青年好了，你当时是怎么想到要写那么一个东西？转发量我现在看到已经是过两万了吧，早就过两万了。 这个其实只是一连串所谓就是促进中港沟通理解的一个行动其中一部分了。因为类似的这种长微博我不是第一次做了，很久之前比如说在一些地震捐款事情啊，或者是一些可能游行示威背后的意义啊，类似的话题我都做过一些科普，一些长微博。然后之前的转发量有些也做得挺不错，例如几千条转发这样。然后这次其实只是一连串的努力其中一次而已。那如果说具体来说这一次的话呢，那还是因为一开始的话我是觉得看到这件事情，其实我是不是当一件事情的。因为香港类似这样冲突可以说是无日无之的。那我看到的话，因为我抓住我眼球的是因为记得报纸上就这么说，是那个父亲就把这个女儿推给那个拍照的途人，就说这女儿你不要，你看着办吧。当时我最开始其实我想是把这个新闻，有时候我也会这么做，就把一些觉得有值得分享的东西做成截图，然后就分享出来，说了说两句就是。当时也这么想过，不过想一想有这种炒作中港问题的嫌疑在里面，就没这么做了。谁知道过两天之后发觉，咦，这个事情越弄越火爆。然后就觉得应该有些事情可以做出来了。所以最开始的时候我是在尝试来解释为什么香港人这么愤怒这一点。但是后来发觉是不行的。就因为大家就是香港人会站在自己的一个立场，然后就大陆朋友会站在自己的这样一个坚守自己的看法。那其实你这说说道理是没有用处的，你就得开始想一想能不能从感情方面着手来。就是我已经不要求是说清事实的是怎么发展这么经过，这个是不重要的，最要紧是怎么样能让大家消消气，然后大家从比较能用对方的立场来看事情这样。 那后来转发两万多哈，有没有就是你印象非常深刻的评论，就真的是借由这个长微博你说在感情上是有一些弥合的？ 在开始的时候还有一点这种期望，但后来的话跟我预想中其实差不多。所以最开始我也接受其他访问的时候我也提过，看到有一个人留言就说我现在还是不能，就觉得这是骂这就是指骂或者拍照是不对的。但是我也感觉到啊，原来香港人对这种东西是有这种看法，我也得刷新一下自己体会。当时我觉得这个说法是还是令我哎，还终于有人能这个角度出发。然后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就发觉其实像这种一巡测手册带来的只是一个很短时间的一个 效应， 一个对这个创可贴一样。但贴完之后然后又是很多刀子都这样挂下来。那所以其实就是可以说是像大海里投下一个石子一样，那可能会有一些涟漪，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就会以前怎么样现在还怎么样。 许纪呢，许纪当时在腾讯上发的那篇文章 你是完全是自己想到做这个题材，还是说编辑觉得哎这个问题好像现在两地讨论都非常火热，应该是你有发言权？ 是我自己想写的吧，就是其实经历有点像，我觉得中流青年兄他这个转发这么多，转发量这么高，主要是因为它传递是正能量嘛。 对， 我呢是跟他相反，我是专门一个传递负能量的人。我是不断的要去讲一些刺激的话。因为我的出发点很简单，我觉得经常发生这种内地跟香港之间的问题，大家其实早就已经有自己在内心里面对中内地跟香港的一些认知了，每一次都只不过是在借不同的事情把自己原有的认知再重复一遍而已。所以我觉得大家现在要做的事情是要让大家知道原来你心中的那个香港是不对的，而且让香港人也知道你心中的那个内地是不对的。所以我经常会说一些挑战大家的常识的话，来让大家首先对自己原有的认知要产生怀疑。而我只有当我们颠覆了原来的一些常识了以后，我们才能达成一些新的共识。所以在那篇文章里，比如说我就会写到，一开始我也觉得说是不是香港的厕所不够多啊等等，后来我发现最近有一个民调，你们有注意到吗？就是说超过一半以上的内地游客是不知道香港地铁里不能大小便的。喂， 真的假的？ 真的，这是一个 这是哪做的民调？ 一个组织做的，他们也是为了研究和缓和中港矛盾，然后做了一个民调。我在想，地铁里不准大小便，这个 要说吗？ 对啊，怎么可能会有人不知道？不能在街上随便大小便这种事情，我觉得是不用教的吧？对， 我也有这种感觉。 是啊，所以说只能说大家对自己。每个人都很固执了，这个时代，每个人都觉得自己一定是掌握的是对的。那现在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我们要破除自己那个原有的认知。 没错，要打破成见哈。其实我们当时在事件发生之后的应该是几天之后，我们也做了一期节目，当时也跟中流青年做了一次连线哈。当时我们采取了一个方式，就是说评论已经太多了，我们自己就不要在中间过多的加入自己的这个观点，我们就是请来自几个地方就是不同的民众，你们来说说你们的想法。当时香港是中流青年，北京我们找了一个经常听我们节目的听众，还有在西安也找了一个，当时三个人可以说是观点很不相同的，就是你刚才讲到的一些成见也好，就是会有一些既定的思维的模式，而且这个东西你会发现不是说一个事情就可以纠正过来的。你跟你从小到大受到的教育啊是息息相关，这个是没有办法在一夜之间给它扳正过来。而且当时聊的感觉给我们也是说，好像几个人在一些问题上根本不是在一个思考的出发点，就是没有办法做到说相互理解。 很简单的， 非常难的。 我举一个例子嘛，就比如说内地，我们在内地，我也是在内地读中小学长大的，我们都会说这个殖民地啊，苦大仇深的感觉，是不是？我们一介被英国人压迫等等，这是我们想象中的香港人哦。可是你真的在香港长大，你会知道，你查一下香港的历史嘛。苦大仇深是因为，比如说印度、台湾，他们被殖民的时候，因为他们有大量的资源，所以他们会被剥削。为香港没有资源呐。所以说英国人当年在香港只不过是想要个港口，然后你香港人你只要不闹就可以了，他不会镇压你的，几乎不会剥削你的。所以说香港人，你站在香港人的角度来想，香港人对英国的感情是不能用平常的那种殖民地跟宗主国的感情去理解的，他们不太埋怨英国人的，因为英国人确实没有怎么镇压过香港人。这就是如果你不放弃原来你受的那些教育，觉得说殖民地一定是苦大仇深的，那你就很难理解今天香港人为什么有些人还会怀念英国呢。对不对？那你却一定要打破原来的那种认知才可以。 其实我们今天做这个节目是想说，刚好七一嘛，现在回归已经17年了，很多事情对于香港人来说，尤其是早期来到这儿的人，可能更加会觉得很多事儿它都在发生着变化，真的是一种巨变哈。 对， 这个我先想问一下两位啊，中流青年是什么时候来到这儿的？ 我大概95年的时候。 95年，现在已经十几年， 十几二十年了 ， 差不多。 许记呢？ 他比我早好多，我是03年才来。 03年，那也有11年了。 对， 哇， 03年到现在，95年到现在，如果说我们用一些简短的话语或者词语来概括，说变化在哪？ 没有，我零三年来那年，03年是香港就是所谓中港关系的拐点嘛，就是我来的那一年。 嗯， 然后03年以后开始开放自由行了。开始有陆续有。 当时雪姬是来上学还是什么？ 没有没有，我是跟家人团聚了，我家人在这边。然后那个，03年之后有内地学生来香港读书啊等等。 哦， 所以我是赶上了，而且03年刚刚过非典。所以我一来到香港的时候，我是没有感觉香港很繁荣的。 嗯， 因为那时候茶餐厅全都冷冷清清的。 你什么时候哪个月来的？ 我是03年的7月底8月初， 刚刚 过去。然后，所以我第一印象的香港是很萧条的。 是。 然后呢，但是所有人的精神状态都不一样，跟我平时在我以前在内地的生活的那个状态，比如说他们的那种步伐很快速啊，然后确实每个人很专业。那个时候啊，对，然后03年之后的是。就大家都知道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嘛，然后这个所谓的现在的内地跟香港的矛盾也才慢慢出来，而且那时候没有矛盾的，我觉得，我一来到那边， 当时内地人少吧，也 就是因为少嘛，所以就是 一个字少就是了， 大家没有怎么发生 摩擦 的时候就没有矛盾嘛，然后但是你说我，这11年的观察，对香港的观察。简短的总结的话，我会说，因为有很多人现在在说香港在去中国化，可是我的感觉是香港这11年来在去英国化， 对， 去英国化去得太厉害了，就是所有的原来的我们感觉上香港人还有点像英国人或者有点脱亚入欧的那种感觉的，那种感觉在正在渐渐消失。 你能想到一些细节吗？比如说衣食住行或者工作生活，在学校里面，你在商场里面，在社区里面，它有一些细枝末节的东西，让你会感觉哇，这个世界真的是开始在变了。 很简单嘛，比如说公务员好了，对吧？我记得03年我来到香港，那时候，第一次去办身份证，然后，公务员的稍微态度稍微差一点，入境署的，然后我家里人就会警告他，就会说我投诉你啊，然后把你的号码告诉我等等。 现在可以了。 现在当然是可以了，但是我觉得现在你去到一些政府部门，我觉得他们态度不好，我也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了。我甚至觉得有时候，比如说我在中大读书，我看到他们态度都很差，然后他们甚至于是那时候没有人会，一看到你就跟你说普通话的，他们一看到你，然后看到感觉讨厌你。他讨厌你，他就跟你说普通话。现在是这样子。 我可能是 那个时候，当然肯定不会的。那时候，而且是大家是很主动的。比如说我那时候广东话不好，他是很主动的在用普通话在跟你说话。他的普通话不标准，但是他会努力的在用普通话说话。现在他讨厌你的时候，他会用普通话说去排队啦，或者是他 对 干脆直接就不跟你说普通话，直接就说用广东话的跟你说话。所以说 不觉得需要跟你沟通，这些 就是一些很细微的变化。然后是我们每一天，还有包括坐地铁好了，03年哪有那么多的内地游客啊？我现在坐地铁简直就是 disaster， 你知道吗？就是每一天上下班的时候，那个每一天都要跟游客在一起的感觉。 对， 哎，但是这个心态很好玩哈，跟游客在一起的感觉怎么了呢？如果说游客他是你本来你作为一个香港普通人，我可能是做旅游的或者我是相关行业的，哎，他们给我带来收入，他们让这个城市变得繁荣，或者说他们来这儿是看得起你们，你看我们给你们创造经济效益，这不好吗？ 对，我其实用个比喻吧，就是说如果你喜欢喝柠茶的话呢，你可能会加点糖，然后呢，但是如果你加一勺子不够，你加两勺呢，你加了10勺子，加了一杯进去都是糖怎么办呢？还会好喝吗？其实这个就是类似的感觉，就是我以前很喜欢去尖沙咀，然后以前就去铜锣湾去逛，这两个 现在不敢去了。 你去干什么？尖沙咀一来是整个街道面貌都变得是完全是只是为了这个游客服务的，尤其是那个从码头一直那尼敦道那条，你就会感觉到这个地方是 广东道。 对，广东道，一条就是名店街嘛。当时还发生一件事情，说是有一个名店 说是不允许香港人拍照嘛， 嗯， 就有香港人举旗拍照，然后他就说，哎，这个只是游客可以拍照，然后当时引发了网民去围观去拍照，这样弄得挺大一件事情，嗯，就这种感觉，就像我以前在街上嘴走路，以前在铜锣湾走路，如果看到一些很明显拿着地图不知道哪去找地方的一些游客，我之前不管是大陆人，不管是什么地方，我都很有兴趣跑去 主动帮忙。 其实现在也是一样，现在 是， 但当然咱们现在慢慢看的这种，当游客由少数变成绝大多数，而且绝大多数游客都是大陆人的时候，这个或多或少都会觉得，哎，这个地方是跟我以前认识的地方是不一样的。 嗯， 那如果他这些游客来的都是。比如说像日本游客一样啊，是彬彬有礼啊，又是很安静，然后也不会也这样的话，那还好说。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就确实是大陆游客，一来数量多，二来是平均来说那些素质，容我歧视的说一句，是确实没这么高。 嗯， 那这样的话，你的比例虽然少嘛，比例是少，但架不住人多嘛，你一乘起来的话，每天可能就是发生了无数的这种吵闹啊，这种争端，那所以这整个人的感觉都很不一样。 对， 还有比如说刚才樊素说到说啊，你让我们多赚点钱啊， 嗯， 游客多一点。可是问题就是游客多了没让我们赚到钱啊， 嗯， 游客多了只让地产商赚到了钱， 对，没错， 只让这个香港的店铺租金越来越贵，然后所有的店都变成了名牌店，都变成了黄金店。然后我2003年来的时候，一些吃的一些小吃店都因为那个房租涨价而他们就开不下去了， 嗯， 所以全都变成了这个叫做被这个资本主义垄断给吞噬了，这是反而是让我们的这个名声变得很不好的一件事情。 对，游客， 而且这个问题哈，就是你会想到它是无解的。你说即使作为政府官员，他考虑的东西，你就包括他其实是算过说，到了2017年，整个香港可能会有7000万还是多少万的游客来，谁都知道这是没有办法承受的一个数量。 嗯， 也包括今年旅游总人数，第一个季度过去之后会发现，哎，好像跟去年同期相比是增速啊，远远没有想象当中那么高，甚至有下降的趋势。 嗯， 政府他会很紧张，他会觉得哇，这些人如果真的不来了，香港怎么办？所以你会想到香港它真的是越来越依赖大陆，它如果真的是没有这些人来旅游，没有他们来消费的话，真的是走不下去了吗？ 谁说的？当然有解了。这个是政府不作为才会造成无解， 就是故意这么做。 对，你比如说你就要检讨和反思，为什么香港的经济要这么的依靠旅游业呢？ 嗯， 对不对？你香港为什么韩国就不需要呢？韩国它为什么它就可以用高科技啊？他又做互联网，做这种什么手机的屏幕，他是在输出知识产权。 嗯， 那你香港为什么不做这方面的东西呢？一定要靠那个人海战术才能支撑你的经济吗？ 嗯， 所以说这个是有解的，看你去不去做而已。 对啊，而且政府官员你看得出来吗？张志刚、梁振英他们这些就是最高层了嘛。 嗯， 那他们发言就完全就不是站在香港的立场来说嘛，说什么你看到有冲突了，你不因为。如以我对政府的理解来说，如果你发现一个问题出在这里，你可以选择去更改你的政策，或者增加执行力度，这样这起码算是一个像迈向解决的方法，而不是说，看到人拉屎就递上一张纸巾，要么说不能未付先交，就这种完全不是一个在执行公共在策划公共政策，然后去考虑如何应对这种明显是香港的一个可以说是机遇，也可以说是一个危机的一个状态。他们不是在探讨政策方面的解决方向，而是只是在感觉像是维稳一样嘛。总之，你哪里有怨气，我就告诉你怎么样把怨气压下去。 你像是梁振英上台之前都承诺过说会成立文化局，会成立创新及科技局，创新及科技局快要成立了，但是也拖了这么久，文化局到现在连一点眉目都没有。 嗯， 你就看得出整个政府他的这个。他不重视，你懂吗？ 嗯， 如果他重视了，都让我们看到一点希望。他现在还在依靠四大产业嘛，这个旅游、零售、地产、金融，这么几十年了，还是靠这四条柱把整个香港撑起来。 哎，说文化界呢，香港电视发牌事件，我永远不会原谅这个政府。那个真的是让我感觉到，整天有人说香港已死，香港已死这样说，那次基本上是让我觉得真的开始这个。危机是已经在摆在眼前了， 因为你看见这政府完全把那些以前所谓刚才徐徐说的去英国化嘛， 嗯， 就因为我记得，因为现在很有以前你在反政府那些人，就是港英年代吧，你可能真的要么就是传统的左派，然后要么就是这些政客这样。但是现在今天的香港是，无论是顾问公司啊，要么是什么会计从业者，要么律师，基本上你能在所有的行业都找出来一个非常愿意站出来对政府说不，我不要你这个政府这样的人，这基本上是变成全民与全民为敌的政府这样的一个状态。我真的是我在香港待了这几十年，第一次感觉到这是基本上全世界全个社会所有阶层都在讨论这个政府为什么发生这个事情。像刚才发牌事件，我当时也看了一篇文章，是一个工程界的人写的一个文章，他说以前如果跟政府打交道的话，其实是很容易打交道的，因为政府里他们有自己的指引，然后他们有自己的一些叫法规，但是那些并不是完全不透明的。你只要打交道时间足够久，有些可能是内部的指引，但是你打交道时间长的话，你知道他们是跟指引办事，跟本子办事的。 嗯， 你可以说这样就是官僚主义嘛，就是你没有人情味，你不可以这样就是松动一下，不可以。但是你知道你只要符合这个指引，这个法规的 ABC， 你就一定能获得你想要的结果。 嗯， 但现在不是的。 嗯， 哦，你像香港卫视、像香港电视发牌这样，你就算你顾问公司都出来说明他，哎，我没有说过他不符合，但政府是可以睁眼说瞎话说，哎，这顾问公司这么说。问题是写报告这个人也说了，我也出来说了，我的立场不是这样，你不能这样曲解我的报告。 嗯， 像这样，你可以看见。以前我们赖以为生的这个叫法治精神，或者是 rule by law， 对， 现在真的变成 rule of law 了。这个中间是差一个介词，但是这个意义已经差了很远了。 对， 你们想觉得是什么原因呢？中间就这些事情，就包括前段时间，律师工会， 对， 甚至100多名律师集体默哀，这个事儿也，你看到那个画面都觉得非常的震撼。为什么香港 1800人那个， 其实 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很多人连法治跟法治都没有搞清楚了。法治我们前面一个说的是立刀旁的那个制度的治啊，所以另外一个是三点水旁的那个治理的治，一般在法学界就会把前面那个叫做刀治，后面那个叫水治 啊， 对。然后刀治呢，就是说我有一条法律，那么我就跟足所有的法律去做，就像刚才中流青年兄说的，我跟足所有的程序去做官僚。但是水质呢，他要问，首先你这条法律本身合不合法，对不对？如果你这条法律本身都是不合法的，是不通人情的，那你这条法律本身都应该被推翻。所以说原来香港就是香港是我们整个华人地区大部分都是欧陆法系嘛，就香港是英美法系的。英美法系它是像英国是没有宪法的，它是所有都是按照原来的判例，所以越叠越厚越叠越厚，看你的传统的。 嗯， 那香港是一个很好的这么个传统，可以给整个华人社会有一个标杆，可以学习的标杆。可是现在我们看到就是说它在从原来有水质慢慢的拉回刀制去。 是。 然后内地现在是在建立刀制，然后强调的都是刀制，然后在向往，很多律师在一起在向往要建立，在内地建立水质。然后香港是有水质要往回刀制那边拉退回去，所以说或许真的香港和内地的距离会也就没有什么距离了，再过不久 越拉越近。来的时候跟许吉先生他也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香港变成这个样子呢？应该这么说，我个人的看法还是说是所谓50年不变，那50年之后何去何从呢？这个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嘛。那所以那50年之后如果要变的话，该向哪个方向靠拢呢？是整个大陆向香港，因为你也知道大陆跟香港的这个无论是教育系统到法到司法系统到整个政府的行政方法是完全是南辕北辙的。那这两个其实本来我们以为可能真的可以做到河水不犯井水，然后就这样50年不变的把这个东西原封不动保留下去，但现在看来我觉得正好是算是一个渐进不成，结果现在决定哎，我们不来渐进改变了，我们来这个那个蒙水什么，今天也是温水煮蛙嘛，今天这是蒙也是热水煮蛙这样 沸腾蛙， 对，沸腾蛙对，就是吧。那既然香港这一套，其实前面暂时来看的话，其实大陆就是很难把香港这一套英美法系啊，然后这些思潮给嫁接过去，那干脆把香港改变成完全跟大陆接轨的话，那是最容易最简单的一个做法嘛。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是真的不重视了，不重视香港，就很多人都 我相信很多 不重视的前提是不是因为觉得这个地方慢慢的失去它的使用和利用价值。 另外一方面是说大家都以为九七年主权异议叫香港问题就解决了，其实然后你知道九七之前有很多港澳研全中国很多港澳研究所的港澳研究所港澳研究院各种研究香港的机构很多很多，但是九七年之后全都撤销了，因为他们拿不到经费了，因为这个他们上面觉得说哎香港问题解决了不需要再研究了，没想到回归这十五年十七年过去了才发现香港问题主权回归了，人心还早还远着呢。于是最近又成立了港澳研究的机构了，才发现说这个香港的问题还需要好好的去研究研究，甚至于说澳门的问题，大家都觉得澳门乖了吧， 乖孩子， 乖了吧？上个月，上是吧？ 就开创历史大游行了。 对啊， 哎，但是有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也是很值得玩味的现象哈。你说，香港有国民教育中心吧？每年都拨巨资来进行所谓的国民教育吧，但是为什么你说回归十七年来反倒是认同中国，认为如果你勾选项的话说我是香港人还是我是中国人，绝对少部分人才会选择后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 这是个大趋势了，就是说本土主义的兴起是一个大趋势。我相信你今天去问上海人说你如果硬要，当然这个首先这个民调是很无聊的，我觉得，因为 我觉得不无聊， 因为 港大那个做的这个民调 是吗？因为 一直在做，他说九七年， 因为他两个根本不是冲突的， 对， 而且你问上海人，你或者问北京人，没有人会说我是中国人，他一定会说 我 是北京人。 你今天就问上海人，他也会选我是上海人。你硬要他选一个的话，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一个人的身份认同一定是立体的，它包括你的乡级、祖级、市级、省级、国级全都加在一起。一定要逼人去挑一个，这个行为是有点无聊的。我起码我是这么看啊。然后第二个，本土主义的兴起是个大趋势，每一个人都会越来越热爱他脚下的土地，而不会认同一个建构出来的一个大的概念。而且我觉得这个趋势是很好的，就是首先你要学会，比如说我小时候在浙江长大的嘛，那你我会知道什么贵州六盘水产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可是你不知道浙江省的地图是怎么画的， 我自己那个住的地方它产什么我都不知道。 对，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教育中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说本土主义的兴起，你热爱脚下的土地，从你的脚下出发去看整个的国家和整个的地球，这是一个大趋势，也是非常好的一点。 而且你说的本土主义可能跟香港它近些年受到的所谓的伤害是有关系的。你从零六年保卫天星保卫皇后开始，大家会觉得哎呦，原来这些东西如果拆了，我的所谓的集体回忆就真的没了。这时候才会有一种本土意识兴起，因为你是受到外界的伤害了，你受到刺激了，你才会有这样的意识。 没错没错， 是不是？ 是，我正好想说这一点了。就是当时的谢安琪那首歌嘛，喜帖街嘛，就当年就突然间爆红。其实我觉得这是所谓的就是 黄伟文写的，最近那个北角北京那个 维稳歌词，那是另外一件事。就是社会是有这集体的意志在这里触动了。比如说我们在九七年左右了，那个时候会有，当时香港是香港还是没看不到现在这个状况嘛。当时我记得那个什么陈百祥一首歌叫 Leg 我自己 Leg， 就基本上这歌词其实现在看就觉得哇，你还有脸写这种歌词，就是说基本上我们干什么都是最厉害的，我们每天吃饭就是鱼吃捞饭，这种歌词其实很露骨很恶俗的一个歌，但当时是非常受欢迎的。你感觉到当时的这个民间状态是，如果你跟他说本土主义，跟他说什么啊，我们要保卫这条街，我们要哪些东西是我们需要保留的一个核心价值，没人会理你当时。但是到了现在呢，真的是就是我可以这么说，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刚才提到了香港说逐渐从两制过渡到一制这个阶段，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后人出来发觉，咦，我们本来以为是像空气一样，就是非常重要，但是我们不觉得它存在的一个东西，现在已经慢慢给抽走了。这时候开始呢，就有人出来要求改变了。 像所谓是量变导致质变嘛，就是这个可能一次一个小东西你不会感觉，你拆了这条街你可能没有什么感觉，拆了那个码头没有什么感觉，但你加上可能教科书里面的一些更改啊，可能是上层人物的一些嘴脸呢，可能是选举的时候一些可能黑幕爆了出来，就诸如此类这种东西慢慢加在堆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发觉咦，危机在眼前，我开始要想一下。所以我是这样的， 我不这么看，我不这么看。我觉得，你看，其实我们看回历史，你比如说吕大乐写过一本书叫《那似曾相识的70年代》，你看回到原来，哎，英国人当年在香港也是到处拆东西的，他要去殖民化，他们甚至把一些原来有欧陆风格的那些建筑全都拆掉，然后变成了一些看上去非常的没有任何地方特色的一些建筑。当时的香港人是不反抗的。也不提出异议的，那为什么到了今天突然提出异议了呢？因为我们回归了呀，是不对？我们现在回归祖国了呀，我们当家做主了呀。以前那个在殖民地，是不是？那跟这我们怎么能够跟万恶的这个英殖民者相提并论呢？所以我倒是觉得，今天香港人的反抗，包括天星码头、皇后码头，包括任何的反抗，这是香港回归的一个好的体现。现在我们终于能够当家做主，能够讲出我们所有的所有的不满了，对 不 对？ 我当然不是这么认为，我不会这么，因为我觉得你是引我说话。不，因为我看了一本书嘛，岭南大学李鹏广教授写了一本书，很好，但是 英治时代 ，exactly 就是这跑去英国的档案馆，就翻出当时英国人怎么统治的，然后就当然我们知道，他刚才说了之前有港澳研究所嘛，但英国人其实有自己殖民地部嘛，然后他会有奖学金，他会有一些研究给智囊，要求他们就每一个殖民地自己本身的政策做出一些研究、一些建议这样。所以他的治港团队除了本港督还有他行政局这一套核心之外，其实还有在远在英国的一大堆的一些智囊团在后面帮手来做一个。可能这是政策上的分析，像现在回归之后，起码我现在理解了，那起码回归头几年的话，真的只是行政长官自己一个人，但是他没有任何的可以说是官方的组织来帮助他更好的施政。然后当时看了一些例子，就是港督如何顶住压力，在他既要照顾大英帝国在海外的利益，然后在本国的利益跟海外利益，还有他自己香港本身统治这些利益，所以他这中间会有很多这种摩擦。可能港督需要去拒绝一些上面看起来没那么对香港有利的政策，而为了这是为了笼络人心这样。所以他的港督的角色并不是一个直接将英国统治彻底贯彻到在香港的一个执行的角色，而真的是有一点那种像父母官的那种感觉。当然是每一个人会不一样，有些人会坚持大英帝国的利益，有些人会坚持一下本土的利益。 对，你看看完那本书叫《管制香港》嘛，你不得不佩服英国人的，他们当年的那种管制，因为他们殖民地多嘛，所以他们真的是真的有一套办法，包括当时要求所有来到香港的官员，每一个人都要学，先来这边什么都不干，就学一两年的粤语，他宁愿付这个钱让你去这个，但是当然他们出来见人的时候接受采访，他们不会说广东话， 对， 但是他们都 实际上都听得懂， 全都听得懂。但是你看一下，你对比一下嘛，今天的北方来的官员有几个人会 愿意去说， 愿意尊重你的广东话呢？对不对？你们不都个方言吗？对不对？然后你们梁振英宣誓还不是要说普通话，是不是？这个态度上面不一样。 本来崔死啊， 对啊，他们这个态度上不一样。另外一个就是说，英国人的聪明就是那种狡猾吧，你可以用、 就是、狡猾 用坏一点的词叫狡猾吧。他们那种奸诈，那种昂格鲁萨克逊人的那种奸诈， 傲慢。 对，他们很实用主义的，他们真的不会说我为了跟你争口气，包括当年为什么80年代本来想用主权换治权，说啊新界还给你吧，但是你九龙跟香港是割让啊，那你就给我，但是只要邓小平稍微发了一下威，那马上就算了，我就只要主要还是中英关系要搞好，那香港那个出卖了就出卖了吧，给你。他们就是有这种实用的这种精神来管制香港的。 对 对，所以现在这个整个的管制队伍哈，但是你可能说的根子上还是整个政府的认受性，甚至有人说的极端一点，说合法性，那这个说的就更远了。你包括怎么样选举的办法，你整个政府是怎么样产生的，你整个问责团队又是怎么样产生的，这些问题更为的复杂，我们今天不展开讨论，我们不深入讨论。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群体，我也想问问二位哈，都是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印象？一个就是，从内地来到香港的人，一个呢就是，在香港工作的内地人，可能第一个群组更多的是学生，第二个群体可能是通过什么比较精英主义的人才计划来到香港。就我为什么会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因为我会发现吧，就是，身边现在关心政治的人越来越多， 是， 但是主体还是香港本地人为主。就真的像我们这种身份，你说以上学或者以工作的身份来到香港的话，你多多少少都会觉得这个城市跟你是有一层隔膜感的。但是长久了，你又觉得你似乎不能这样。你享受了这个地方提供给你的一切的好处和便利，可是呢，你整个心是不属于他的。就是这个地方对你来说，你没有归属感，可是你也没有自己去主动想要去贡献一个什么样的心力。但是你又发现这个群体在香港它越来越大， 是。 可是你再细想下去，这样下去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就是他始终是觉得是游离状。比如说我身边有些朋友啊，他们就可能从美国回来什么的，他们在一些公共场合，比如说要跟商场里面的服务员沟通，他们是决然不会说普通话的，他们一定是用英文沟通。然后我觉得非常奇怪，我说这其实还是反映他们自己有种自卑吗？ 没错， 还是说你对整个中国大陆你是不认同的？我甚至有朋友非常极端，他说我觉得我一讲我是从哪儿来的，我整个人就 low 爆了，从来不说我从哪儿来的，我满口英文。别人问他你是从什么什么山东啊，什么浙江啊，什么江西来的，他就觉得我是从北京来的。他说我讲从北京来的，我底气上我就会足一些。 上海， 我觉得这个现象也非常有意思，这个群体是绝对不能忽视的。甚至你说如果中间能够产生一些对政治比较积极甚至狂热分子的话，你也难说他将来会成为一股新势力。但是现在对公共事务对政治关心的这个群体的人特别特别少。 他们如果对政治稍微关心点，他们的数量已经足够阻挡了。真的，当然你往往就是刚才樊素说的对的，就是某种程度上心里是有点自卑的，但是内心自卑的人往往表现出来就特别的傲慢。 对， 就他们会觉得特别看不起香港人，表现是特别看不起香港人，其实内心还是自卑，你知道吗？ 这个我倒不敢这么说，我也不知道，确实是我这到究竟是自卑还是方便，因为我跟微博上跟这种朋友打交道也是挺多的，我还是觉得这种所有港漂群体嘛，那我就不去特地去分移民跟港漂，我自己是一个移民嘛，我或者说自己的经验嘛，我是1985年来当时我们中学里面很大一部分，可能50%的同学都是大陆来的移民。那当时一半香港人，一半大陆人这样，甚至是可能有时候可能大陆移民来香港的这些同学比例在一个班里比可能还高一些。那这样其实当时也没有什么所谓歧视不歧视，大家都是说广东，除了一两个同学坚持不说广东话之外，说这个当时 甚至是仰视啊。我觉得香港的local 的同学当时对我是有种仰视，他们觉得大陆来的人一定读书成绩特别好。 是 吧？因为我当时基本上很多大陆同学，所以也没有这个仰不仰视，但确实是很和谐的嘛，就是当时是。那现在当然在，所以港漂给我一个是所谓的 culture， 我来香港本身的话应有所谓的这文化冲击嘛，但是很快就过去了。第二次来香港之后，第二次文化冲击就是我认识港漂这个群体的时候。之前我一直都是觉得都是移民而已嘛，没有什么分别嘛，那你就尝试融入香港就行了。顶多这是一些比较新的移民，不大熟悉这个地方而已。但是直到有一天我做了跟这些港漂就一个论坛，就是谈如何融入香港，然后我把自己的经验跟他们说，例如如何有些什么有些什么团体来协助了融入香港这样。然后我看到台下那些一两百名港漂，那是完全的是可能是我讲的话实在太没有魅力了。 玩手机是吧？ 玩手机还好，那是轻蔑。你看着拿鼻孔看我的态度说，我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不关我什么事， 完全不关心 。那时候我就觉得，那明明你是就我是来香港时，我没有说很刻意去迎合香港人，很刻意没有，只是想今天要来到这个地方，我应该想怎么样融入这里，只是这样而已。但是似乎对于这些群体来说，这些学生来说，当时是学生嘛，他们不觉得自己有这个需要。 对， 那 OK， 那我只能说这是你们个人的选择了。 你知道吗？在意大利有个传说的，叫做他们说中国人是不会死的，你知道吗？然后 怎么说？ 他们说为什么中国人不会死呢？ 那当然中国人当然会死的，那意大利会人，意大利人会人会跟你说，我们在意大利啊从来也没有看到过中国人的葬礼，然后中国人每一天都躲在自己的那些小工厂里面，从来不上街的，他们全部就一群人聚在一起，然后呢他们死，他们老了以后他们就回中国去了。我觉得那我经常会把人分成大陆型的人和香港型的人、 嗯、 我不是说大陆人和香港人的、 嗯、 有的人的性格是大陆型的，怎么样都要落叶归根的，怎么样他都不会认同外面，他去了再远的地方他都不会认同外面、 嗯、 但是香港有个很特殊的地方，它是可能是整个的中国范围里面唯一的一个真正算得上是移民城市的地方、 嗯、 所有的人都是过客，所以说他们会往外走， 嗯 嗯、有的人是不回去的，然后所以你今天说的港漂的问题也是这个问题的，他们为什么会不关心，他们从来没有想过在这个地方生根呢、啊嗯、 对、 啊、 对，可以啊，没问题，为什么这是问题吗？这不 是，我觉得不是问题，但是他们就比如说美国当年为什么有排华法案，其实不是纯粹的道德上面的歧视中国人，而是你真的你中国人在美国你整天就是赚钱，投票给你投票权你也不去投票，你也不在那边买房子，不能你不买房子他美国人就收不了你的税、 嗯、 对不对，然后你把所有的钱赚了你也不在美国消费，你全都寄回家所以说他能不排你吗？ 嗯， 就我们就是大陆型的这种人呐、啊，华人呐、啊，真的要改掉这个，现在因为这个时代已经是互联网的时代，是地球村的时代，你一定要改掉这个东西你才能融入到这个世界里面去、 嗯、 如果你为什么现在好像全世界都在掀起一股排华的这种潮流，就是华人确实身上有一些问题的，真的是需要反思。我经常跟港漂吵架也是吵这一点， 吵什么呢？ 就他们 你具体说说， 他们会觉得我写的文章是对港漂有道德审判，但是我真的觉得你不能不关心香港，既然你选择你现在在这个地方，就要关心你脚下的这个土地。他们会举例啊，说啊，你们我每年跟香港港府纳税多少万多少万，不是这么算的， 嗯， 不是这么算的。如果比如说经济学就不会这么算，经济学会跟你说，如果你我引进一个大陆学生来香港，然后工作给我纳的税是10000一年，如果我引进一个欧美人来这边纳税，纳的是100000，对不起，你一个大陆的学生欠香港政府90000。是这么算，经济学是这么算，他要把利益最大化的，所以你不要跟我强调说你为香港做了多少贡献对不对？然后你不关心香港的这个将来会有某种担心，就是说比如说香港他们在香港住满7年以后，他们拿了永久居民身份证也会有投票权啊，那你有投票权，你完全不关心香港的事务政治，不看香港的新闻，你怎么样去行使你的这个民主的权利呢？ 嗯， 这是我关心的问题，所以我就会说他们必须要关心。当然你也可以说我这个这种要求是过分的。 嗯， 我觉得这其实也是非常现实和功利的反映两地的地位的对比，或者说一个趋势的对比。有人会说香港我就是一个暂居地、 嗯、 我并没有打算在这儿久留，或者它只是我的一个跳板，我将来我再去出国啊，或者我回到内地发展、 嗯、 就是你单单从功利和现实主义的角度来考量的话，会觉得香港不是特别特别有发展前途的地方，那我何必要花那么多时间精力在这儿呢？我想很多刚才我们说的这些个群体的人是抱着这么一个态度的，那他就非常残酷的反映一个现实嘛，就是说香港的未来你是没有大陆的未来光明嘛。你包括这两年高考的新闻都跟前些年的不太一样， 是 前些年你会觉得港大或者中大或者科大全奖去收罗那些状元，你是觉得哇好像大陆的学校真的是颜面无光的样子， 嗯， 而且是大家会觉得以来香港读本科香港上学为荣、 嗯、 但是今年你会发现情况完全 刚才说了一个问题 完全就不同了、嗯、有人说啊，我的梦想就是上北大清华，香港学校从来没考虑过，哇这个时候你从这些新闻当中、嗯、你隐约感觉到香港所谓的教育优势也渐渐的在丧失， 嗯， 是不是？ 对、啊、 你们怎么讨论的？刚才 讨论到那个新闻是说，我就说到那个去年不是从港大退学，今年又考上、 嗯、 对对对辽宁的 那 个女状元， 北大的那个、嗯、对啊 中文系的，嗯 是啊，嗯，我会觉得说 读书的，我会当然会想说读书的目的是什么，读书的目的是真的是为了让你有一份更好的职业或者什么吗？如果是的话，我建议不要去读书，我建议去，因为你现在学了很多东西，哎呀，我们就大家 其实毕业之后都没用的，你可能都忘了， 甚至于说你我们都在太忽略新高科技的，比如说你学什么机械工程什么的，喂，现在 3D 打印要技术出来了，将来这些东西可能都会被淘汰掉的啊。然后你甚至学文学，你知道吗？2020年的时候，电脑就快要有自主意识了，所以我们都如果那我的建议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是为了你的职业，你去学厨师吧，学这些机器不能代替你的 电工那些木工那些， 总之是学这些机器无法代替你的。如果所有机器可以代替的工种，将来都会消失的。所以说我觉得如果真的是那么实际的角度去那个的话，我甚至建议你别上大学了，你别留学了，留什么学啊？你留学，你拿留学的钱还不如去周游世界，然后你还可以多去几个国家，多去看一些文明。 也不能这么说吧。记得看统计都说了，上有大学学位的人平均的收入是高过。 你看我是专门负责传递负能量的，对不对？ 我是稍微有点理中客了。 哎，倒是哈，有一个很好玩的现象，你说上大学，你反倒是觉得香港是非常现实公理的。你到内地，哎，我真的是这么感觉。 我真的不会，我觉得 香港选专业，你很少人会选择文史哲，读人文。社科还相对多一些，但更多的你直接就是商科的嘛，金融的嘛。 香港的公立表现在香港有很多人根本就不上大学，大部分的人根本香港的大学升学率只有20%嘛，这么多年来都维持在20%，因为不划算嘛，对不对？上大学你因为香港有一个很好的机制，就是说他你出去做什么，比如说泥水工人啊，地盘工人啊，收入是很高的。现在香港收入最低的就是那帮大学刚刚毕业在那个 写字楼 里面做那些 OL 的那些人，是工资最低的人。 我们最后做个结吧哈，今天虽然中流青年一向是来传递正能量的，但是发现怎么聊了聊去还是觉得香港这个地方 是 天哪，希望在哪儿呢？怎么办呢？说说香港对你们来说哈，尽管它有这么多的不好哈，有这么多值得批评和反思改进的地方，但是香港对你们意味着什么？是一个家吗？还是刚才我讲到的另外一群人的心态，暂居地，我在这儿拿到了所有的好处之后，我就会飞走了。 如果说我的话，那肯定是这是我安身立命的地方嘛。我也未来可见的未来，我也不觉得会移民离开这里，因为我觉得我的感觉是很标准的一个，97回归之前是满怀希望，然后但是还有点忐忑不安，然后到中间。2003年左右的时候就觉得啊，好像没什么太大的改变，应该还谨慎乐观。到现在的基本上彻底死心一个阶段，但是死心归死心，如果对这个地方 不会移民， 对没有感情的话，我是完全不会在微博费时间来做这么多科普，这种东西是没有意义的。我干脆把微博关了，自己做自己干自己事情就算了。所以现在我觉得是，既然看到这个城市逐渐迈向死亡，那我起码。 天哪，太残酷了！ 真的是这么感觉。那起码我对于他的死亡要写下一个墓志铭，到时未来大家看一看，究竟为什么会迈向死亡，而不是像未来的教科书里面写的那个原因。 许记呢？不如我们再回答一个问题吧。你觉得香港还剩下些什么？ 我先讲前面那个问题吧。我觉得我的想法跟中流青年兄差不多，这个地方也是我的家，我安身立命的地方，而且我觉得经常有内地的网民然后会在网上跟我互动，然后就说的话挺像风凉话的，就比如说你们现在搞这个普选啊，是吧，搞民主试验，那么你们搞了成功了，我们在学什么的。有一次我跟中流青年兄有聊天，然后他讲的一个话我特别认同，对你们来说，你们在隔岸观火，你们说这个是实验成功了失败了，对你们来说好像都有收获，对我们来说这可不是实验哦，这是必须成功的，必须要平稳过渡的。这个地方，这座城市，如果它搞乱了，这就是我们整个家就没了，这是我们的家。所以说，当我们生活在这座城市里面的时候，我们的心情没有那么轻松，没有我，所以我们有时候才会那么忧心忡忡，再回答说，香港还剩下些什么？剩下的就是。香港我觉得 在目前来说，或者在未来一段时间，它还是中国的一个窗口吧。比如说我们现在 还有窗口的作用吗？ 一开始讲到这个说去英国化，我希望其实所谓的英国化就代表了一种是当年英国人欧洲人把整个全球联系在一起而建立起来的一套游戏规则。 嗯， 那么中国将来你要变成跟美国要进行比较，甚至要超过美国，你必须是要懂得整个世界的游戏规则。所以有时候我说不是香港跟内地在比较，而是一套代表全世界的游戏规则和一套中国的规则我们在比较，是哪一套规则最后会获胜，是这个问题。当年苏联戈尔巴乔夫他也想搞改革开放啊，苏联那时候快完蛋的时候，他后来苏联解体了，他曾经有一次说，他说真羡慕你们中国啊，有一个香港这样的一个开放的国际化的城市作为窗口，我们苏联就没有。 嗯， 没有的结果就是苏联解体了。所以不要太小看香港了，香港人也不要太小看自己。 嗯， 不要妄自菲薄，就是这样。 对，你问我的话，我觉得还是剩，可能香港是有历史以来一直都担任一个叛逆者的一个地聚集的地方嘛。你孙中山开始已经是这样，你像虽然我说香港是逐渐迈向死亡，但是你看看国民教育的时候出来一个黄之锋，然后最近这几年就出来占领中环这三个领导人，之前都不是一个很出名很有角色的一个这样的三个人物这样。 嗯， 所以我觉得可能制度会被破坏，可能这些经济结构会有所调整，但是起码这些几百年下来建立起一些对制度的一些信，对这些法治的信奉，或者是对公平，对于政府权力限制，就这些概念有实际操作实际经验的人还没死绝，在这个我们这个时代全部过去之前的话呢，我想这些叛逆者还是香港能剩下来，希望可以尽量跟国际普世价值接轨，而不是跟天朝全面导向天朝价值的一个最后的桥头堡吧。 嗯， 然后我最后我再补充一句啊，我记得当年2005年李敖去到北京大学演讲，他当时总结一句话叫做整个中国大陆人心大坏形势大好，今天的香港是形势大坏人心大好，这是我现在对现在的香港的看法。 嗯，好，到底是不是形势大坏哈，人心大好，那今年其实在香港有好几件大事等着去检验呢，我们一起拭目以待。这是我们共同生活和居住的城市，我们都希望它越来越好。好，非常感谢今天两位做客三立化新闻，也谢谢你的收听，我是樊素，再见。